北京获得了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北京将成为奥运历史上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城市。2008年之后，奥运再次与北京重逢。是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举办，是第24届了。这一届冬奥会从明年的2月4号到3月4号将会角出109枚金牌。目前冬奥场馆都已经建设完成，并且成功举办了测试赛，就等着中国健儿发挥出色，取得好成绩了。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欢迎和我一同进入冬奥倒计时200天特别节目，冬奥有我一路同行。 夏日背影告别，恋恋不舍那种热烈，心中的火焰从没有熄灭，相约雪花缤纷季节。 那次相见藏了一身情结，梦里小心那种感觉， 我们又重逢在了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首歌来自常石磊、马上又、袁娅维。冬奥倒计时二百天特别节目，冬奥有我一路同行。我想说起冬奥，可能很多人不能忘怀的是在2005年的一幅岩画。在2005年，一幅阿尔泰山古阿勒泰人脚踏滑雪板、手持单杆滑雪狩猎的岩画，在阿勒泰市的汉德嘎特乡敦德布拉克被发现。在这个岩画上啊，一排有七个人，其中有四个人尾随着牛马等动物，三个人在弯腰撅臀，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专家学者们称它为单杆。 因为非常像是在做着滑雪的动作，脚下呢踩着一个长条形的物件儿，应该就是滑雪板了。后来很多的专家学者从考古啊草原文化和岩画的角度，将这幅岩画和法国西班牙的岩画进行了对比后，推出它的年代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距今在1.2万年或者更早的时间。也就是说，其实早在万年前，阿勒泰深居民就已经发明了滑雪板。因此，阿勒泰作为人类滑雪发源地这一观点也是得到了国际的公认。阿勒泰当地的群众沿用至今的毛皮滑雪板被认为是人类最古老的滑雪板之一。其实第一次举办冬奥对于中国来说真的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这考验的背后是无数的冬奥人用实际行动托举起的承诺。在不久前，参与冬奥的几位各行业代表做了一次主题演讲，我印象很深的是首钢有一位转岗工人叫刘国强，他是一位制冰师。这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职业，对吧？除了滑冰项目以外，在冬奥项目当中难度最大的是冰壶比赛的冰面，因为不是一个平面，而是需要在冰面上形成很细微很细微的颗粒，这个过程是不能够依靠机械，全凭手工的细微操作。而你知道吗，全世界最顶尖的制冰师只有20个，里面没有中国人。而刘师傅就是通过自己上万次的练习和不懈的努力，目前已经得到了外国专家的认可，可以上冰操作。而他的梦想就是能在北京冬奥舞台上展示大国工匠的高超技艺，来填补国内这个行业的空白。所以我们说冬奥承载的不只是运动员的梦想。 长城内外雪花飘，白雪皑皑多妖娆，腊梅花儿在微笑，计划大地迎冬奥， 在冰雪世界奔跑，一路向前画出自豪，自由旋转多么骄傲，潇洒飘逸十分美妙。我们都自豪，我们都骄傲，手拉手一起为强热血在燃烧，健儿有志冲九霄， 在树上这踮起跳，仰视前方画出自豪， 腾空一跃多么骄傲，雄鹰展翅长空。手一起微笑， 奥运歌曲一直都是重要的奥运文化艺术元素，对于展现主办国家包括主办城市的文化魅力和精神风貌，广泛的传播奥林匹克精神，提高奥运会的影响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耳边我们听到的便是来自平安吉娜、爱丽丝、汤飞共同演绎的《冰雪冬奥》。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进入冬奥倒计时200天特别节目《冬奥有我一路同行》，也欢迎大家此刻进入到聊天室当中，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你最欣赏的一位体坛健将是谁？为什么？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发给我了各自欣赏的体坛健将，其中我看到比较多的是郎平、朱婷，宝姐姐说射击运动员康宏伟，还有7417的吴，他说看到不少人都很欣赏中国女排队长朱婷，我也非常欣赏朱队长。朱婷有大将风度，有高贵的气质，当然离不开郎平教练的培养。首先我们来预祝中国女排东京奥运成功。 Hello July 说到冬奥要有申雪和赵宏博呀，没错，这一对冰上夫妻的表演真的给我们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美好的感受。我记得最后一次看他们是他们完美演绎了简爱，而且是一家三口哟，他们的遗传基因真的是太强大了，女儿已经是花滑的冠军，当然是在他那个年龄组别的5岁的小小雪比赛，真的是萌翻了全场，特别好。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在冬奥争歌过程当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音乐作品。在冬奥争歌的过程当中，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也是积极参与到其中，来自全国各地各专业的音乐人、词曲作家、音乐爱好者是积极踊跃的参与到其中，而且我们受北京冬奥组委的委托，组织了冬奥歌曲创作采风团，深入到了崇礼、青海、阿勒泰等地区，实地感受了冰雪运动给人带来的一些震撼。冬奥歌曲创作采风团是穿越阿勒泰茫茫的林海，行走在白雪的世界当中，体会着冰雪的那种细碎和柔软。每一位创作者都是被阿勒泰很悠远的那种冰雪运动历史和自然之美所深深折服。那第一届征歌当中涌现出来的获奖歌曲《银色花火》的词作者汤晓丹，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充满了特别多的感慨，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讲述。 所以当时也是非常幸运，虽然已经是大雪封山了，但是整个活动组委会带着我们去到了很深的一个叫禾木村，就那个地方是生活着图瓦人，是蒙古族的图瓦人，他其实应该是一个部落，生活在那个地方，也见到了当地就是最古老的一种滑雪的方式，它是用松木板做的滑雪板，然后用动物的皮毛缠在那个松木板上，那个就是最古老的人类滑雪的方式。阿勒泰他也说出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吧，就说其实阿勒泰那个地方他们当地的滑雪方式是人类滑雪的起源地。所以当时我觉得可能是在瞬间进入到一个冰雪世界，然后又穿越回几千年前，就是那样带给我们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去到禾木村的当天下午已经是将近傍晚了，我们放下行李大家就往山上走，脚踩在那个雪地里，然后旁边就是树林，听见雪落下来的声音，之前只看过雪飘落，但是没有听过雪落的声音，所以当时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同行的那个朋友也是就是我们这首《银色花火》的作曲于韵飞，我们俩就特别激动，他是东北人，他还更激动，就大家都没有在那样就是荒无人烟的地方见过那么多雪，一个小村庄从村庄走出来，然后走到没有人的一个山顶上，然后看着真的是夕阳把村庄染成粉红色，就是非常浪漫。我们就在那儿就是一个一个往雪里扑，当时也没有太多想，但是我觉得双方是有这样的默契的，就觉得感动到自己，你才是有感而发。然后当天晚上又去参加了村子里的一个篝火晚会，点着篝火，然后是当地的有哈萨克人，然后有蒙古族的图瓦人，还有我们这些外来的不知名的人 就在那个地方， 各个民族， 各个民族、对，其实你会发现冰雪给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它并不是说我非得在运动场上非得去跳台滑雪非得去溜冰才有那样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这首歌当初在创作最初没有想那么多，没有想说我一定是要去说冬奥的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是最本身的一种感动。最有意思就是第二天要回北京了，头天晚上我们俩就非常确定一定要去买一个冬不拉，然后我们俩就在凌晨2点的时候去到一个老匠人的家里，是另外一个哈萨克的朋友带着我们，凌晨2点敲开人家的房门，去到一个地下室，然后那个是一个老匠人，他一直都是手工做冬不拉，很破旧的一个房子，但是挂满了工制作冬不拉，我们就在那儿弹，然后一人挑了一把，非常开心的就走了。然后第二天上飞机，就行李能不能带回来不知道啊，反正冬不拉是一直抱在身上占了一个座。然后我们这首歌也是回到北京没过多久吧，然后韵飞就写了这个旋律就发给我、我只听了一遍，我就说咱们这首歌就叫银色花火吧，就是银色的雪花飘落，但是当天晚上我们点起了篝火，我觉得就是冰雪给我们的热情是这样的，它可能画面是银色的，它的色彩是白色的，但是在心里是非常非常热烈的那种感觉。 沉默无语的东山岭，我们走过是脚步沙沙响，清澈不言的冰封河，封不了祖先对远方的向往。古老的群山里那首歌，今天还有我们轻轻地哼着。遥远村庄里的传说，冰雪封存了，还有谁听？偏蒙的颜色，当它飘落时承载着寄托。抬头望冰雪落，我的梦如火云在走，随风自由间，跨越山海来相逢。梦想不需要同样的语言，抛出这银色的花火，每一片冰雪都记得微笑的你和我，拥抱着同一个世界，点亮这银色的花火，沸腾的冰雪此刻拥抱着你和我。 向着阳光说，特别喜欢朱婷，球技一流，如今已经是世界第一主攻手，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优秀的女排运动员。燕玲很喜欢体操王子、商业奇才李宁，还有网球运动员李娜，说创造了亚洲最好成绩。Hello July 说中国的姚明，世界的梅西。 我的梦。 74175说看到不少人都很喜欢朱婷，我也很喜欢她。 随风自由。 在大家互动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过往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体坛健将。3150说王涛，哥大爷提到了男篮的战神刘玉栋，纳进我心说北京的张怡宁，说打你几个球就几个球，直接给福原爱给打哭了。草球也争春说李宁，运动时期是体操王子，特意了为中国体育品牌打开了国际市场。欢乐咖啡时光说是德约科维奇，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如果说遗憾，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想念，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期待，你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北京时间15:30，你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欢迎大家和我一同进入冬奥倒计时200天特别节目《冬奥有我一路同行》。欢迎你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点击首页的聊天室图标，再点击一次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聊天室当中。 雪花飘下来，像一朵朵鲜花才盛开， 所有的梦想都在晶莹绽放，冰雪世界美丽情怀。 花开的故事充满曲折，汗水泪水用微笑来表白， 光荣与梦想大好河山精彩， 生活点燃激情澎湃。 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一朵朵绽放健儿风采， 拼搏中有你， 顽强中有我， 所有的祝托一起承载。 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为胜利辉煌欢呼喝彩， 呼唤中有你， 呼唤中有我， 冰雪的世界因你到来。 山精彩， 生活点燃激情澎湃。 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一朵朵绽放健儿风采， 拼搏中有你，顽强中有我， 所有的祝托一起承载。 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 为胜利辉煌欢呼喝彩， 呼唤中有你， 呼唤中有我， 冰雪的世界因你到来。 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一朵朵绽放健儿风采，荆棘中有你，坎坷中有我，创造着奇迹谱写未来。 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为胜利辉煌欢呼喝彩， 呼唤中有你， 呼唤中有我， 冰雪的世界因你到来。 呼唤中有你， 呼唤中有我， 冰雪的世界因你精彩。 谢谢宋祖儿和胡夏共同为我们讲述的冰雪情怀。有很多的朋友问我们说，这一届也就是第24届冬奥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明年的2月4号到3月4号来举办。很多的互动当中，我已经看到了除去中国运动员的名字之外，有很多外国的体育健将。嘎嘎伊嘎斯说，有一位女子体操常青树叫丘索维金娜，他妻子参加奥运会，代表原苏联、乌兹别克斯坦、德国，一个坚强的妈妈，一个伟大的体操运动员。体育本质上是社会娱乐项目，但是秋妈 确实身体力行诠释了更快、更高、更强，还有更坚持。特梅普很欣赏的一位体坛健将是荷兰人冰王子博格坎普。欢乐咖啡时光提到了莎拉波娃，纯如说菲尔普斯和艾弗森，还有迈克尔乔丹，还有科比、马拉多纳，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体坛健将，想起了那些画面背后我们曾经听到过的那些故事。其实从伦敦奥运会开始，大家对于奥运的心态就已经开放了很多，已经不太在意那块金牌。你还记得这个名字叫吴锦标吗？他丢掉金牌之后痛哭说对不起国家，但是多数人并没有觉得他对不起谁，更没有苛责于他，倒反而是一致力挺他，宽容他。1988年，李宁在汉城奥运会上失利回国之后，被国人疯狂的指责咒骂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人性比金牌更重要已经越来越多成为了国人的共识，国人的奥运心态也正在起着变化。 燃烧的雪花 雪被大地开花， 爱洒向手心，纯洁无瑕。那一瞬间，你望着我， 咫尺间天涯。热情的雪为大地融化， 簇拥着冬梦，暖了春芽。那一瞬间。 满天尽繁华 Love is here, love is here， 燃烧的雪花温暖凝聚我和你回眸的曙光。 Love is here, love is here， 燃烧的雪花 新的雪为大地融化， 簇拥着冬梦，暖了春芽。那一瞬间，雪映星空， 满天尽繁华。Love is here, love is here， 燃烧的雪花。 照亮天与地，勇敢地出发。 想照亮天与地，勇敢地出发，勇敢地出发，勇敢地出发。 这首歌是来自韩磊和韩雪的《燃烧的雪花》，怎么样，够燃吧？如果说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实现了我们中国的百年奥运梦，那么即将到来的2022年冬奥会，则是承载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从我刚才说到的我们国家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岩画，到清朝的东西图，历史上我们就是和冰雪运动有着特别的渊源。1924年，西方国家建立了现代冰雪运动，并举办了首届冬奥会，而中国因为近现代国力衰弱，始终无缘现代冰雪运动。直到1992年，叶乔波实现了中国冬奥历史上奖牌的突破，而后相隔十年，2002年的第19届冬奥会，杨洋夺得了中国冬奥首枚金牌。从时间的这个间隔上，1992年、2002年，十年，大家就会发现，其实冰雪运动在我国发展特别艰辛。叶乔波和杨洋是在冬奥赛场创造历史的运动员，但是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的，则是自由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郭丹丹。他是1997年获得的世界冠军，而您知道吗？他在获得世界冠军之后，赛事方却迟迟没有颁奖，直到赛后的3个小时才进行了颁发仪式。原因竟然是没有想到这个欧美国家一统天下的项目当中中国人能夺冠，以至于没有准备中国国旗和国歌。那一年郭丹丹17岁，第二年18岁的时候，他参加了长野冬奥会，在比赛当中他落地时摔倒，当时双腿就已经没有了知觉，但就是这样，他还是坚持不下赛场，为了比赛甚至不让队医脱掉他的雪靴。滑过雪的朋友会知道，雪鞋和一般的鞋是不同的，就是里面是完全的严丝合缝，不能有富裕，里面是软的，外面是坚硬的，如果脱下来就会因为他受伤的地方有雪肿而穿不上。就这样，他带伤上阵，还取得了第7名的成绩，赛后还坚持不上单桨，说中国人绝不能被抬出去。最后他是在雪地摩托上站着离开的赛场，受到了赛事方官员和现场观众的由衷敬佩。赛后在医院检查时才发现，他的一只脚已经骨折了，而另一只脚筋也断了，完全是拿命在拼搏。在结束运动生涯之后，他还积极从事冰雪运动的宣传和青少年的培养。最后一位16岁的滑雪运动新秀张阳光子就是他的女儿。虽然16岁，但是雪龄却有15年。是1岁的时候就已经被妈妈带到了雪场，他说要接过像他妈妈一样的老一辈运动员的接力棒，把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传扬下去。他的梦想是在5年后的米兰冬奥舞台上夺冠，上升起国歌，升起国旗，奏起国歌。这首歌来自王凯，拼搏。 瞬间让所有光熄灭，没有任何人可以了解我所做的妥协。在黑暗中告别，在伤痛中对决，也许有遗憾狼狈不堪，也许注定平凡。就让风 起属于我的一切，那么就让拼搏带着希望。 仰望星空说，孙杨中国男子游泳队运动员，奥运冠军，世界游泳健将，男子15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保持者，必须力挺他。小闪 Berry 最喜欢的是西班牙网球选手拉法纳达尔，具有永不放弃的斗牛精神，至今他获得了20个大满贯，一枚奥运单打金牌，一枚奥运双打金牌，希望他今后能够保持健康，取得更好的成绩。 就让寒冬更加冷冽，就让我的伤痕告诉了世界，来的路上曾经跌倒，我的无法战胜魔道，心中的梦不知何时会来到。可当我回头看到无数的双眼，我知道自己只能勇敢一点，我想要挣脱束缚我的枷锁，我知道拼搏是我唯一的选择，就让风暴更加狂野，就让寒冬更加冷冽，就让我的伤放弃属于我的一切，那么就让拼搏带着希望奔跑奔跑。 这是一首来自王凯的歌曲，名字叫拼搏。真的，如果大家今天进到聊天室，会发现我们所有的朋友，所有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都是特别特别燃。我想大家已经体会到了体育运动带给我们生活的意义。我想奥运带给我们的意义，应该说已经单纯从一个体育比赛而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体育生活。大家现在无论是走在城镇的大街小巷，还是乡村，其实都不难发现正在体育锻炼的人们，对吧？而随着我们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特别是2008北京奥运会的举办，2022北京冬奥会的筹备，体育健身已经越来越深入寻常百姓家。体育这两个字早已经跳出了单纯的比赛范畴，而正在一种全新的方式融入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宝姐姐都还说了，真希望生活当中的自己也有体坛健将的精神。没问题，您这运动器械1天10公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下来的。让我们用音乐来点燃冰雪激情，绽放冬奥梦想。不论是冬奥赛场还是生活的赛场，我要致敬每一个全力以赴的你。各位，让我们爱上冰雪好吗？感受冰雪带来的快乐。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冬奥倒计时200天特别节目，冬奥有我一路同行。我是刘慧，明天午后3点我会遇见你吗？最后的这首歌来自常石磊、关晓彤，相约北京。 梦想开出花，我们绽放吧，这奇迹闪耀在华夏的冬岭上，飘雪千万里，火树银花，这温暖从家乡飞到远空啦。 天高